新闻传播及新闻教育工作是我的终身置业，45年来对自己的专业和良知负责，报道不作假，评论无语词。编辑下文二约上天难欺，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一书内容全以事实为准绳。己亥年春夏之交，特区政府强推未经咨询民意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百万港人上街抗议，林郑月娥及其领导的政府逆潮流移动，借口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姑息警察滥权、滥暴、滥告，愤怒的年轻一代摒弃和理非，以死相搏。林郑月娥引用紧急法禁止蒙面，警察禁止集会游行，勇武抗争无日无之。香港政府示和，北京当局纵欲养恶，波澜壮阔的反政府运动乃演变成反共抗暴运动，而此间反对派大佬及崭露头角的少年英雄，争取国际奥援不遗余力，触动中国共产党神经。庚子年初，武汉肺炎开始肆虐全球，专权政府以防控疫情为由倒行逆施，削弱市民的基本权利。五月下旬，北京人大通过涉港决定，6月30日通过港区国安法，香港管治由专权顺至暴政，党国体制取代一国两制，香港的全族龙亡，决于俄境。为了彰显公义，情前备后，我们出版下文二约上天难欺，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一书，在当权者篡改历史之前，将卖港权奸的犯行记录在案。这是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决战的记录，这也是为香港日后可能出现的转型正义运动提供其中一个追究政治、刑事、道德责任的参考资料库。编著者黄毓民。毓民新书《下文二约上天难欺》，从己亥事变到庚子暴政之权奸卖港实录，平装版及精装版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全书四色印刷，516页，大家可以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平装版每本港币190元，而精装版定价港币280元。多谢大家。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英时教授咧就真系著作等身嘅，我头先讲过，我自己都有20几本，应该有我记忆中起码有25、26本余英时嘅书，最新嗰本我就余英时回忆录咧，就是、台湾出嘅吓，即系呢个应该系2018年嘅嗰本书我，而家都喺手上嘅，喺我屋企书房度，我间唔中都有睇嘅，咁啊知道佢逝世嘅消息之后咧，即系当然咧91岁系高寿啦，系咪咁？但系我哋都觉得系非常之惋惜嘅，即系。失去一個史學泰斗，即係佢喺學術上嘅成就，好多好多嗰啲追隨佢嘅學生又好，或者佢即係嚇喺同時代嘅呢啲學者都好啦，對佢嗰個評價一定係非常之高啦，一定有好多人發表文章啦等等啦。我係比較即係對我即係影響最大嘅就係佢嗰個對兩岸政治嘅嗰個批判咁樣。嗱，佢啲書咧其實喺大陸有嘅，你知唔知啊？一路都有出版過，喺2004年之後，我睇翻啲資料咧，即係佢啲著作咧，即係基本上大部分喺台灣都有出嘅，係嘛？當然咧有一本即係歷史與思想，就係呢一本係好出名嘅呢本書，佢歷史與思想呢個比較耐嘅啦，呢個1976年，應該係70年代出嘅書嚟嘅，咁啊印咗30几版嘅，一本咁嘅書印30几版，我手頭上嗰本係最舊嗰版《歷史與思想》，最舊嘅，即係第一版嘅，差唔多係 呢本書，所以我哋係珍而重之咁擺喺度，得閒又攣下，得閒又攣下，係咪？即係呢個係喂歷史書係啦，你揾到啦。呢個係新版嘅，我嗰本係橙色面嘅，因為係第一版嘅，即係係開始霉霉爛爛嘅，啲紙質好差嘅，係咪？係好好睇嘅書，薄薄地，大家可以睇下啦。呢本書真係即係呢個可以講係呢啲所謂史學著作裏邊，即係最賣得嘅書嚟嘅，係咪？即係要講余英時嘅思想，我要講兩個，呢本啦，我就係呢本啦，講兩個鐘頭都講唔完啦。咁但係即係得兩節，咁我咪求其揀啲最重要嘅，我認為即係特別係政治方面啦，係咪？嗱，2014年太陽花學運佢支持嘅嗱，就講俾大家聽啦，係咪？咁就對國民黨嘅警惕啊，或者對國民黨嘅嗰、那個即係批評咧。有一兩段說話引述，即係大家睇聽完之後，你都覺得佢真係講得好啱嘅，就係今日個國民黨就係咁啊，點解會衰敗咧？係咪？佢話咧，如果國民黨走得太遠，恐怕要換一個政黨。2014年6月20日啊，即係佢提醒國民黨珍惜台灣民主成績，檢討對大陸政策，不能給共產黨什麼都好商量的印象，最後恐怕造成將台灣送給共產黨。他並非認為一定要進政黨輪替，但任何人執政都不能給共產黨彼此可以統一的對象的印象，唔係對象 ，sorry。政策決定的機構要有明顯的態度，生意是生意，主權不能放棄。啊，呢個係我都成日講嘅，大佬係咪？咁佢仲有一個講法，不過而家咧呢個講法咧，即係我講佢啱就係當時講好啱，到而家嚟講已經係另外一個局面啦，係咪？咁但係，佢對兩岸嗰、那個即係嗰個局勢嗰個研判啊分析啊，全部都中嘅係嘛？佢話台灣有好大嘅心理問題，包括國民黨在內就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咁呢個係絕對係啦，係咪？第二，另外一種就是怕台獨係嘛？於是就想利用對岸嚟控制台獨。咁呢個好多國民黨人都係咁嘅。屌你反台獨變咗親共就係咁樣嚟嘅啫嘛？喂有好多好似鬱慕明啊～係咪？呢啲咁嘅就統派大佬鬱慕明啊，甚至乎國民黨嘅前主席洪秀柱啊，呢啲你就係反台獨反到縮咗，咪變咗親共咯，就係咁啫嘛，係咪？將個統一希望擺喺共產黨嗰度咯，係咪？佢話呢種想法好自私嘅想法，佢話如果咁樣顧忌落去，最後就向共產黨投降。如果咁咧，就當初點解要走嚟台灣咧？咁喺南京簽紙投降咪搞掂咯？咁樣咁當然呢個講法就係當時嘅。蔣介石唔會咁樣做啊嘛，大佬咁嘅意思即係話，喂，蔣介石都唔會咁做，走嚟台灣要繼續反共，屌你而家呢班國民黨啲後繼者就怕咗共產黨，明白？所以呢個咧，即係呢啲咁嘅講法咧，當然啦，國民黨人啊，梗係唔啱聽咧，大佬係咪？咁但係咁啊，講嘅係咪事實先係咪？嗱，仲有一個佢對所謂中國嘅，即係。中華民族啊，或者中國咩叫中國個睇法咧？當然呢個就民進黨唔啱聽嘅嚇。咁佢就話咧，點解非要到某一塊土地先叫做中國咧？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嗱呢句説話咧，就同另外一位教授，即係年紀比佢大啲，過咗身好耐嘅蘇文作教授，中文大學嘅教授。咁以前喺我讀研究所嘅時候咧。即係佢喺珠海歷史研究所咧，亦都有教過嘅。OK， 咁啊，佢寫啲字好靚，寫過一個條幅俾我嘅，我而家都仲喺保存喺度嘅。我記得我讀中學嘅時候咧，中四左右，咁蘇教授、蘇文作教授同潘小盤教授同呢、這個陳湛全教授喺大會堂新嗰陣時叫新座，即係高嗰度九樓演講廳學海書樓講座。我喺嗰度聽咗兩年國學講座，其中一位教授就蘇文作教授。到我讀研究所嘅時候，我又上過佢課，係咪？頭先講嗰啲新儒學大師牟中三、唐君毅、徐復觀，係咪？我全部都有去上佢哋個課。OK， 所以余英時即係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亦都係最優秀嘅一位歷史學者。後來係咪？即係新亞引以為榮，後來做到中大副校長啦，係咪？咁佢嗰啲著作，即係佢嗰啲思想，佢仲要比我頭先講嗰幾位新儒學大師咧，佢仲多啲新嘅觀點，你明唔明？真係 即係如果你有興趣研究余英時嘅思想，你就上網揾佢有幾十本書，差唔多五六十本書，係咪寫過無數咁多篇文章，中英文都有，係咪大家可以揾嚟睇嘅？即係如果你對中國歷史啊或者人民主義係嘛中國文化有興趣嘅，你就不妨揾佢啲書嚟睇，哲學係嘛？佢話點解要非要到某一塊土地係嘛？才叫做中國咧，即係我一定要翻去中國大陸嗰度先叫中國。嗱，有好多人而家包括香港人都係台灣人都係，我唔係中國人咁唔係嘛？嗱，我老實講喺政治上我絕對唔會話自己係中國人嘅，但喺文化上我一定係百分之一百嘅中國人。我講過好多次嘅 ，OK 係咪？咁呢個講法就係嗰陣時蘇文作教授寫咗一篇文章，就係嗰陣時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嘅期間。咁大家對嗰個所謂中國啊民族嘅認同啊呢啲，即係有好多文章，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大家攞出嚟講啊嘛，係咪先？啊，香港人嗰個所謂國家認同嘅問題啊，等等啊，文化或者國家認同、文化認同咁啊。咁所以蘇文作教授寫咗一篇文，好長下嘅，喺《明報月刊》登，叫做《發揚中華文化不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嗱，呢個同余英時呢一個講法。點解非要去某一笪地方嗰度先叫做中國？係咪？我在哪裏，哪裏就是中國。咁同阿蘇教授嗰個講法，嗱，佢呢個講法就比蘇教授嗰個講法後啲嘅。蘇教授嗰個講法係八十年代初講嘅。OK， 發揚中華文化不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係咪？你去到外國，去到任何一笪地方，係咪？你去發揚中華文化，係咪？咁啊，嗰度就係中國啦嘛，大佬，係咪？所以當年即係話大陸政權易手呢一班咁嘅學人、南來知識分子，佢嚟香港、去台灣，係咪？呢啲人佢咪繼續去承傳中華文化咯？咁所以先有新儒學嘅出現嘛，先有唐君毅啊、茅中三啊，係咪？錢穆啊呢啲人，係咪？即係令到呢個中華文化源歌不絕，係咪？喺香港英國人統治嘅地方，繼續去宣揚中華文化，承傳中華文化，係咪？解釋中華文化，係咪？佢哋嘅著作，係咪？後來出現呢啲盧思光教授啊，係咪？或者即係新亞書院培養咗好多優秀嘅學者出嚟㗎。新亞研究所同新亞書院培養咗好多好優秀嘅歷史學者同埋啲人文學者出嚟㗎，係咪？余英時當然係其中一位最優秀嘅啦，係咪？呢一句説話就係、是：咪點解要去中國嗰度，即係去大陸咁先叫中國咧？點我喺美國我都係中國嚟嘅，我係即係佢意思係咁。呢個當然係從文化嗰個角度嚟睇嘅，係咪？所以佢喺2014年接受台灣一份雜誌訪問嘅時候，佢講咗一段説話好重要嘅，我覺得又係將呢種咁嘅意見咧，即係再將佢引申啊。佢話佢同意胡適講嘅。台灣是中國唯一自由的地方。在我認識的中國，啊，即係佢話台灣，即係佢認同胡適講嘅台灣是中國最自由的地方。所以我話點解民進黨唔啱聽咧？就係屌呢度唔係中國，你話台灣是中國最自由的地方。咁你去參加奧運，你叫中華台北啊，大佬係咪先都有中華兩個字啊嘛？咁但係你自己唔會叫中華台北隊嘅，係咪？呢邊咧就會國民黨啲人就叫呢個叫中華隊，佢就叫台灣隊嘅，係咪？咁所以呢個係台灣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目前喺意識形態上邊 ，OK。所以一定要喂，你可以跟余英時嗰套啊嘛，大佬係咪？余英時話佢同意胡適所講，台灣係中國最自由嘅地方。咁有咩錯咗呢個講法？咁但係你而家啲台獨分子又好，民進黨又好，或者香港甚至一啲即係一啲人都好，佢都唔會認同或者贊同余英時呢個講法㗎嘛，係咪？台灣係最自由嘅地方，但唔係中國，佢會同你拗呢啲㗎嘛，冇意義嘅呢個係，係咪？咁佢嘅講法係咩咧？佢話台灣有台獨運動，我都知道，咁但係呢個冇關係嘅，佢話。台灣是中國最自由的地方，台灣有台獨運動，跟這個是沒有關係的，不相干的，是吧？他說台灣永遠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個就是個重點了，是文化，台灣永遠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那哪有錯呢？是吧？你都是使用中文，是吧？ 台灣承傳中華文化，發揚中華文化，是不是用力最多先？在過去呢幾十年來，共產黨而家喺中華民族復興講中國夢，你老尾，你一路都喺度扼殺中華文化，摧殘中華文化噶嘛，大佬，文化大革命唔係摧殘中華文化，係咪？屌你破四舊啊，係咪？屌你打倒孔家店啊，係咪？所有呢啲係咪？當然而家有好多人一講中華文化就搖頭噶啦，中華文化就令到呢個專制政治出現，係咪？反正即係共產黨嘅罪惡就同中華文化有關嘅嗱，我就極不同意呢種睇法嘅，包括余傑也好，就算鍾祖康都好，嗱呢種睇法我百分之一百唔同意嘅。OK， 任何一種文化，唔係佢都可以俾呢個專制主義利用㗎，係咪先？咁就唔係畫上等號咁，唔係中華文化就等於專制主義噶嘛，大哥，係咪？咁但係你由於反共都反喺度縮撚咗，咪會咁樣咯，即係個判斷能力咪就變咗係咁咯。所以余英時嗰啲文章即係可以對我哋有啟發嘅原因就係佢嗰個講法係即係，喂，我認為我哋可以接受，都係指陳出一個客觀嘅事實啊嘛，係咪？咁但係佢一樣係公開支持你太陽花嗰啲學運嘅喎，啱唔啱？係咪？雖然佢2012年有聯署支持馬英九連任，但係佢一鬧一樣係鬧馬英九嘅後來，係咪？他說台灣是永遠是中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現在包括香港的自由慢慢受到約束，一國兩制就可以變成一國一制，台灣到現在為止都有危險，但未直接輪到你們下一個啦，這樣他這種說法就是香港已經一國一制，由一國兩制變一國一制，是吧？如果你就下一個，如果你繼續這樣的話你就是下一個。咁所以呢啲講法咧，即係我哋即係梗係好啱聽啦，大佬。咁呢啲又係我成日講嘅嘢嚟嘅，基本上係咁啊。所以對於余英時教授嘅即係過身咧，我哋當然就係、是、即係非常之即係覺得好失落啊！即係我琴日因為今日咧聽到個消息之後，咁我又即刻就攞一兩本余英時嘅書又攪下咁樣啊，遇見故人係咪？即係文天祥個正氣歌，其中有一句叫做“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宿昔”。呢個就真係可以愛嚟作為悼念啊！即係余英時教授嘅啊，即係都非常之合適，真係典型在宿昔，因為佢走咗啦嘛，係咪？哲人日已遠，即係嗰啲，即係我哋用通俗啲嘅講法。啲叻人好人嚇，屌、你全部死鳩曬，啲衰人嘅喺度，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宿昔。咁啊 ，OK 啦，講到呢度啦。